毫无手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88章，等我觉得惊讶的是，这些土窿竟然是直上直落的，一眼都看不到底，我不由得觉得奇怪了。在这个洞口开在个土堆上边，离地呢就没两米，唔通这个洞的下边仲别有洞天。在这阵时，我将个头伸入咗个洞入边，突然之间就听到咗在洞底的深处传嚟咗豆腐若有若无的喊叫声，好似喺度叫咩大煲肉啊之类咁嘅嘢。你阿爷啊，喺呢阵时佢居然仲谂住食肉，我啊激到砰砰跳啦。不过我而家知道，可能豆腐佢哋实际上系被转移咗去下边，暂时咧就冇死，心里边当即亦都安定咗落嚟。虽然讲家下我啊成身肉血，一个人就位于呢个阴森森嘅地底。不过我呢个人向来啊胆大嘅，亦都唔系话觉得惊嘅啫，反而咧就因为中咗揭安嘅诡计，心里边就怒火中烧，谋划住点样救出豆腐佢哋，仲要谂个办法将呢一局扳翻翻嚟。当即我就从个装备包嗰度掹出咗个探铲，抡起个探铲就开始挖土啦。冇几时喺土堆嘅下边就俾我挖开咗，见到土堆下边嘅石板竟然系俾人哋挖咗一个大窿。呢一阵时，豆腐佢哋嘅声音已经消失咗。我呢阵时心里边大惊啦，心谂呢一个窿一睇就知道系用工具挖出嚟噶啦，唔通呢啲咁嘅古怪嘢仲系由人嚟驯养嘅？咁一谂，我即刻向住呢个窿口向下张望，呢一睇就发现下边一个巨大嘅洞窟，隐隐咁散发住一阵嘅怪味，灯光所射到嘅地方就睇唔到有啲咩黑色嘅怪物，亦都冇见到豆腐佢哋。唔通下边就系啲怪物嘅巢穴？呢啲嘢除咗系嗰啲指爪尖利之外呢，又冇咩其他可怕之处。头先因为咁一时不备，加之呢地方狭窄，所以先俾佢哋得逞嘅啫。而家我就有所准备啦，可以同佢哋搏一搏。下边嘅高度约莫呢就两三米咁嘅，于是对于我嚟讲唔算太高。我当即纵身咁跳咗落去，我刚一落地，灯光一闪，猛然喺前边冇几远嘅地方发现咗有一个大鼎。呢一口大鼎我真係太熟悉啦，呢、这个咪就係当初我哋喺幽灵宝殿嗰度见到嘅嗰个大鼎咩？好奇怪喎、哦、按照道理嚟讲，佢应该位于第二宫嘅正中央位置，点解而家会嚟咗呢度呢？在这个大鼎的下边依然都是没有火的，不过就冒住白烟。就是在这阵时，我猛然间见到大鼎上边还企着几个细细小小的黑影，这些黑影正抬着一个人，看个样子他们是要将这个人掟到个鼎入边。我猛然一跳，将个灯光打过去，那几个黑影的动作一迟疑，转个面过来，正是头先那些矮小的怪物，他们托着的人不是豆腐又是哪个啊？再说豆腐呢就被架在个顶上边，眼看着就要掉入去这个这沸腾的顶里面，吓到一句话都讲不出。我一看这个心就已经提到了个喉咙叮了，虽然是看到这一幕，但是连反应亦都做不到，甚至是怕激怒了那些东西他们一松手，咁豆腐就会跌落去㗎喇噃。我吞咗啖口水，呆呆咁企喺原地，喐都唔敢喐。呢个时候豆腐睇到我，佢呢就几乎要喊咁讲，哎，老陈，我明白呢一个顶係攞嚟煮人肉㗎，八成可能有你阿爷喺入边添啊。而家嘅情况就好清楚，先前我哋喺幽灵宝殿里面睇到嘅嗰个大顶係煮住嘅人肉。当时呢仲好好奇点解消失咗个人去咗边呢，而家睇嚟可能都系俾呢一个嘢煮咗啦。 呢一个咁样嘅无火自己会沸腾嘅大鼎，究竟系啲乜鬼嘢嚟噶？听到豆腐嘅呢一番话，我就真系又惊又怕。再讲啊，我头先咁一跳落嚟，嗰啲灯光即时咧就将呢啲嘢惊动晒，黑暗当中即刻就跳出咗好多矮小嘅黑毛怪物出嚟。我呢阵时手里边系立住嗰把大斩刀嘅，一时之间我都唔惊。我啊将呢一把大斩刀啊磨到虎虎生风，再加上咧我个手力都好大嘅，所到之处碰到把刀嘅唔系断手就系跛脚。呢啲嘢咧亦都有害怕之心嘅，一时之间亦都唔敢上前。我谂我自己而家嘅形象啊真系太威水啊！只不过至少我就感觉到自己面上边全部都系黐粒粒嘅血，成个身就唔使讲啦，个鼻里边全部都充满住啲腥气。抬住豆腐嗰四隻嘢睇嚟可能都俾我吓亲，佢哋啲手突然间一缩，跟住就听到豆腐大叫一声，乒乓咁跌咗落个顶入边。呢一瞬间我吓到头皮都发晒麻，乜嘢都唔讲啊，亦都唔顾得周围游走嘅黑毛怪物，一路就向住嗰个大顶啊冲过去。不过我好无奈，我向前一冲，周围嘅嗰啲怪物就围咗上嚟，边度仲嚟得切啊？豆腐跌咗个顶入边，诶都冇诶一声。我一时之间啊急到眼都红晒，一路跑住，一路就将手里边嘅飞刀啊射出去。大概咧，可能人嘅应急反应啊好犀利啊！呢一下竟然啊又准又狠，一下就射中咗其中嘅一只黑毛怪物，银光闪亮嘅飞刀直不甩咁啊插入咗佢嘅咽喉。嗰只嘢啊，诶都冇诶就中咗入去呢个大鼎里边。我呢一手就将其余嗰三隻都吓到全部啊跳晒翻落个大鼎，而喺呢阵时我嚟嘅鼎就已经好近啦，我就唔顾得嗰啲喺旁边周围用只爪喺度搲紧嘅嗰啲咁嘅黑毛怪物，三两下就爬到去鼎嘅上边，向鼎入边一望，心里边即时就定顿咗一下。鼎里边翻滚住嘅系嗰啲黐粒粒嘅液体，偶尔之间仲冒出咗几块嘅骨头同埋碎肉，豆腐就唔见咗。唔通佢已经，我真系已经唔敢向下望入去，一股讲唔出嘅愤怒啊，一下子化做热血就直冲我个脑，一时之间理智就全失，点仲顾得上戴啲咩手套啊？直接就将只手伸入咗呢一个翻腾嘅滚水嘅顶入边。点知道我只手一伸入去，发觉就冇预料当中嘅痛喎。啲水唔系滚嘅，而系冰凉嘅。嗰度系一种好奇怪嘅阴冷，往里边一伸，一股嘅阴气就顺住只手臂就向上游走。我忍唔住啊，打咗个冷震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嘅手喺黐立立嘅液体里边扯住咗一样嘢，应该系头发。我即刻向上一提啦，豆腐啊，成个俾我戚咗出嚟，口啊、鼻啊里边全部都系黐立立嘅黏液，唔知道系生定系死。而喺呢阵时，我扯住豆腐嘅嗰只手，几乎就俾嗰股阴气啊冻伤啦。另一边咧，嗰啲咁嘅黑毛怪物见到我将个豆腐扯出嚟，佢即刻就好似俾人哋挖咗祖坟咁，狂躁起上嚟。黑暗当中，有人提醒我小心。我拧转头一睇，就睇到原来系顾文敏佢哋竟然就系喺离顶冇几远嘅角落处。令人觉得奇怪嘅系，呢几个人全部都俾啲绳索啊扎住晒。吓、啊，唔通呢啲怪物仲系识用绳嚟绑人？冇可能噶！我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我大嗌一声：呢条咁嘅老烂摊，咪东藏西躲啊！快啲同我出嚟！话音刚落，喺黑暗当中突然之间又响起咗一声嘅哨子声，跟住呢几只狂躁嘅嘢突然之间就停止咗向我扑过嚟嘅动作。喺呢个同时，从嗰几只嘢嘅身后边走出咗一个人，揭安。我冷冷咁睇住佢，顺便将个豆腐扯咗上嚟。呢、这个扯出嚟嘅动作咧就唔太温柔嘅。豆腐俾我咁颠簸咗一下，反而就因祸得福，将饮咗落去嘅嗰啲咁嘅黏稠液咧，就全部呕咗出嚟，反住白眼，慢慢咁醒翻过嚟啦。嗰一张咁嘅小白面都青晒， 震腾腾咁讲，冻冻鬼死我啊！我就松咗口气，狂躁嘅情绪亦都平缓咗落嚟。我就掘住黑暗当中嘅揭安讲：你到底系咩目的啊？呢只咁嘅揭安咧，仲系咁嘅死样，一啲都冇话做错事俾人拉咗咁嘅神情。佢啊阴阴湿湿咁笑咗一笑讲：呢只顶到今为止已经食咗72个人。食咗72个人，我心里边就升起咗一种无法言喻嘅呕心感觉。心里边谂，唔通呢只顶嗰啲咁嘅黐立立嘅液体，全部都系啲人肉煮出嚟嘅？豆腐就有气无力咁讲：你煮咁多人嚟做乜啊？我顶，你自己食行唔通？呢阵时被绑住嘅嗰个专帅冷冷咁讲：如果我冇估错，佢报嘅系九阴养魂局。揭安就不置可否，淡淡咁讲：有见识啊，不过而家知道亦都为时已晚啊。我就未听过咩九阴养魂局喎。专帅好似就好明白，佢就解释咁讲：呢啲系外邦嘅邪术，据说系能够将枉死嘅人嘅阴气聚集咗喺个顶入边，用呢啲嘢嚟滋养死尸，可以定住死尸嘅魂魄，集齐咗9981具呢个精血旺盛嘅死尸之后，顶入边嘅阴气就会灌入尸身入边，使佢复活。瞬间我就明白过嚟啦。我望向揭安讲：你是想等你个仔复活？一时之间，我不由得想起咗喺幽灵宝殿里面曾经见过嘅嗰个顶嘅黑影，心谂嗰个就系揭安所滋养嘅魂魄。果不其然，我不动声色咁打量咗四周围一圈，靠近墙嘅位置，发现咗一具黑蒙蒙打开咗嘅棺材。而令人哋感到古怪嘅系，呢一个顶里边冒出嘅白雾，竟然都系向住呢个棺材咁涌过去嘅。揭安就冷笑一声讲：哼，乜嘢七等啊？我先唔信啊！我只系信我自己，再加上你哋，仲差11个人，好快嘅呢。佢讲住。目光呢就向冇几远嘅棺木啊望过去，神情亦都柔和起上嚟。依阵时，豆腐就破口大闹啦：你咁嘅冚家拎，竟然害咁多人，就系为咗一个咁嘅唔知乜鬼嘅死局，死人系唔可以复活嘅，你醒下啦！揭安就扑哧咁啊笑咗一声讲：真系无知啊！呢个世界上。你哋唔知道嘅嘢真係太多啦。之前咪就係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啦咩。我知道佢所讲嘅就係萧静。停咗阵间我就讲，確实喺呢个世界上边呢有好多玄妙嘅嘢我哋认识太少啦。死人复活我就信，毕竟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嘅例子。但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就算啊，你个仔真系翻生翻过嚟，你确实佢仲系你个仔咩？呢句话一出，揭安嘅嘴角嘅肉皮咧就抽咗一下，显然系触动咗佢唔愿意去面对嘅嗰部分啦。喺个顶入边汇聚住无数嘅怨气同埋阴煞之气，呢一啲咁嘅邪恶嘅嘢注入咗尸身当中，再注入到呢个所谓嘅魂魄入边。咁样喺呢啲咁邪恶嘅条件之下复活返嚟嘅人，仲系佢嗰个为咗使命而舍弃生命嘅仔咩？就好似萧静一样，佢系活住嘅，不过佢唔再系我所认识嘅嗰个萧静，而系一只猛鬼。揭安嘅面色喺黑暗当中显到扭曲起上嚟，佢声音嘶哑而尖利咁讲：废话就唔好多讲啦，今日就系你哋嘅死期。讲完，随住一声嘅哨子，嗰啲咁矮小嘅黑毛怪物即刻 就向住我同阿豆腐啊涌过嚟。